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大兴区明年将打造三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今天银保监会党委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最后来关注一周楼市动态。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记者今天在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市发改委批复福寿岭公交中心站项目建议书，2023年底建成以后，将会满足地铁一号线福寿岭站启用后的交通接驳需求。项目周边有轨道交通一号线、六号线和 S1线。项目建成以后，将作为多条公交线路汇集及换乘的中心，同时还兼有为轨道交通接驳换乘服务的功能，能够有效地扩大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提升公交换乘的便利性，实现中关村西区、金融街、丽泽商务区、丰台科技园等区域地面公共交通的连接。大兴区今天举行了线上两会通气会，首次采用了网络视频的方式隔空问答。记者在会上了解到，2022年大兴区将会打造生命健康临空产业和先进制造三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兴区的三个产业集群都有哪些发展目标。 是这样的，今年以来呢，这个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这个业绩啊，呈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的势头。那我看到这个今天的材料是说，今年一月到十月，那基地有66家规模以上的企业完成了工业总产值能够达到1466.5亿元，是同比增长了710%。那今天的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工委书记也是接受了采访，他说今年先后呢落地了有75个项目，那2020年呢他们会积极的推动首医大还有科兴中维南区的这个扩区的这个项目。因为这个科兴中维大家也知道，是著名的这个疫苗企业，那它现在呢还需要更多的产业空间，下一步呢还会跟清华大学的工业研究院和人工智能研究院首医大进行深度合作。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大兴国际机场的中保区的一期，预计呢也会在本月底这个封关运营。那临空区呢这个国际消费枢纽会预计在2023年开工，现在呢选址今天是终于定了。说是位于临空区的东片区，规划面积有50到60万平方米。主持人， 那大兴区在两会上还有哪些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信息呢？ 我今天呢从大兴两会还了解到呢，13.5期间啊，大兴区的这个空气质量也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PM2.5 的这个年均浓度呢，是从89微克降到了37微克。下降了46.3%，那优良的这个天数也是从154天增加到了264天，确实非常多，上升了71.4%，那改善幅度呢是位于全市第一的。那另外呢，2021年在巩固这个“十三五”的基础之上，又继续深化了一微克的行动。截至到11月，今年11月啊，这个大兴区的 PM2.5 累计浓度为34微克每立方米，是首次达到了环境空气质量二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重污染天气一年当中仅有8天，已经同比减少了3天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韩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了解到，银保监会党委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当中要求要聚焦扩大内需战略，精准支持“十四五”重大项目建设和国家发展战略实施，满足基础设施适度超前投资的资金需求，推动银保监会的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支持科技的自立自强，指导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加强对于专精特新企业的金融支持，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优化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继续引导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记者今天了解到，银保监会党委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当中要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持续完善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大对于长租房市场保障性住房建设金融支持力度，促进房地产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会议当中强调，配合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严防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稳妥处置大型实体企业债务风险，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RCEP 将在明年的1月1号起正式生效。今天，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联合蚂蚁集团研究院发布了首个区域数字贸易跨境支付的指数。相关的研究显示，员工不过百，生意遍天下，微型跨国企业跨境收款最为活跃。RCEP 是涵盖了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15方成员的高质量国际贸易协议。目前 RCEP 协定涵盖了23亿人口，全球的 25% 的贸易额，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多边自贸协定。一周楼市动态，来关注上周北京的楼市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上周北京楼市的相关数据。 好的，那么上周北京新房成交774套，环比是下降了45.7%，二手房成交3092套，环比下降了4.09%。二手房的市场均价为56847元每平方米，环比是上升了0.86%。那么从区域上来看呢，门头沟区环比涨幅居首，朝阳区挂牌房源量领先。上周涨价房源占比为9.98%，相比上上周占比有所扩大。主持人。 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周在北京举行，在其中都传递出了哪些和房地产发展相关的信号呢？ 那中央经济会议主要还是强调房住不炒和加强预期引导。那么专家认为，未来的房地产政策还是将侧重于引导市场预期的一个平稳发展，既包括房地产市场不会爆发这个系统风险的预期引导，也包括继续抑制投机投资属性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同时呢，会议还强调了房地产的良性循环。那么贝壳研究院的分析师就认为，今年下半年其实市场是出现了一些接近停滞的状态，比如说像二手房、新房和土地供应是出现了一个链性的降温。那么未来这个在良性循环的引导下呢，前期过紧的金融政策会有结构性的一个调整，比如说适度的放松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管控，包括购房信贷环境的改善，也是重点要满足首套房和改善性住房的按揭需求。那么预计在2022年的房地产市场也将逐步的有所修复。而从行业上来看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是提出了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也是会推动房企开发模式的一个转型，从前期的这种高周转高杠杆的开发模式，会转向后期的多主体多元化的运营，比如说参与租赁业务、社区养老、老旧小区改造，还有物业管理服务等等领域，也是实现一个多元化的转型。而从这个租赁市场来说，未来也会更多的发挥市场的效率，解决大城市租客多样化品质化的租赁需求，比如说在政策性的租赁住房方面，再比如说像长租房市场，也会有相关政策可能会加快出台。同时呢，机构化的租赁房源的比例也将快速的提升，也是为满足这个租购并举这样的一个住房的一个格局。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4，属于轻度拥堵，提醒您注意行车的安全。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陶，稍后和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照亮新闻深处。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有数据显示，美国平均每天有五起龙卷风发生，每年就有1000至2000起龙卷风事件。而近日，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龙卷风袭击，并造成了超过100人的死亡。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龙卷风灾难之一。龙卷风是如何形成的？美国为何会成为龙卷风的高发地？面对龙卷风的侵袭，最好的应对方法又是什么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美国最强龙卷风来袭。